对不对？啊，而且那个时候得病也怪，得上就大病，得上就疾病，什么流感呐、流脑啊，啊，不能动啊，瘫痪呐、心脏病啊，一得就是这些大病。哎，所以我跟个胡子师傅啊，哎，针对一些病，就采取不同的方法。你比如说那小病的，嗯，轻一点的病，就用汤，用汤药去治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但是我想说啊，这大胡子师傅啊，那心眼儿他也好。 嗯。 所以我总讲一句话呀，少年有良师啊，我有良师益友啊。这良师益友不仅仅指的是医术啊，还有个好心眼儿。你看对待人呢，对待病人呢，对待穷人呢，总是那心肠那么好。 嗯， 你看看吧，怎么说呢，哎呀，那胡子师傅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，哎呀，大多数都什么人家呀、啊、都是穷人家。哎呀，没钱没地儿啊，啊，那治完病，嗯，没钱咋办呢？那谁家要是有那采点药啥的，哎，就把那药给胡子师傅了。 哦， 哎，就象征性的把那药收了之后呢，就算给医药费了。哎，还有的人家呢，哎，给点破铜烂铁，哎，我就颠儿颠儿的到集市上把那铁一卖，换点钱，就是这样过来的。 嗯， 嗯。但是我想说什么呢，那个时候家家都很穷，但是家家都有一个什么相互帮助的那个民俗， 嗯，互相帮助， 叫什么，叫民风特别淳朴。 嗯、 啊、你看淳朴到什么地步啊，大夫看病那要赶上那饭点了，那农村呐、啊，那时候一般都两顿饭。 嗯。 哎呀，上午的9-10点钟，下午3-4点钟，你这大夫又来看病，赶上饭点了，能让走吗？不会的。 留在家里就吃饭了。 哎呦，吃啥呀？啥好吃的给你做啥。 哦、 那大夫那是高人呐。那你一个村，你别说一个村，10里8村的就那么一个两个好大夫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大胡子心眼好，好在哪儿了？一般都跟我说，徒弟呀、啊，现在是饭点时间。 嗯， 哎，咱们错过了饭点再去。 哦， 为啥？哎，生怕给那病患者家庭添负担。哎，说我们要去吃他一顿呐，够人家一家子吃10顿的。 嗯， 你看这心眼儿， 为他人着想， 是吧？ 嗯， 老哥哥老姐姐能听懂，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呢，医生都是如此。 嗯， 是不是啊、 嗯、 这就是大胡子师傅看病的一个原则呀。 嗯、 啊，可是我发现，哎，我一看到那现场治病效果那么好，我经常问那大胡子师傅，我这究竟是啥钻啥意思呢？不明白呀。嗯、啊、凡是一路走来呢，跟着大胡子那些年啊，我逐渐的，哎，就明白了一些。见过的穷啊，见过的难呢、啊、见过的那个死啊，那真的是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嗯、啊、但是让我更加明白那个时候呢，农民呢、啊、一旦得了病，对那个哎呀健康的渴望，那个无奈的眼神那、啊、历历在目啊。嗯、啊哎、因为老农民呢、啊、他就靠那力气那下地干农活啊，这家人才能活。你干农活一年收成是吧，你不都有一句话都知道，就秋后算账吗？ 嗯， 对喽，农村只有秋后才能收获点钱，才能活下去，才能过去这个冬天，是不这样啊？ 嗯， 哎，所以啊，话说回来，在那个年代啊，哎，其实啊，就凭我和大胡子两个人啊，能治几个人呢？能走多少个村村呢、啊、户户啊、山山呢、啊、水水呀、啊？是这样吧？哎，两个人的力量它是有限的， 对， 所以我总是在想，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他的东西，把胡子师傅的那些个知识技术啊，我都要学到手啊。嗯，我总是在梦想吧，说我将来呀、啊、哎呀，要真的跟着大胡子师傅学成了，我要尽我所能， 嗯， 干啥，去救助更多的人，哎， 患病的人，哎，就像我奶奶总说的，要说好话，办好事，存好心，哎，你好心能惊动天和地，你看看吧。哎，所以总是梦想，哎呀，早晚有一天我一定成为第二个大胡子。 嗯， 你看这小小他也有一个，总有一些想法嘛。 嗯，有梦想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就有那么一天，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美呀，那山山清水秀，哎，那水清澈透底。啥地方呢？你大家想一想，什么地方那么清澈透美啊，山清水秀啊？四川。 嗯， 哎，好像就是什么呢，青城山附近，不知大家去过没有。 哦， 啊，现在都成了，嗯，啊，那旅游胜地了。 是， 哎，印象特别深，那美呀，没见过那么美的山，是吧，那么清的水。哎，但是就快到青城山的时候，有个奇怪的感觉。 怎么了？ 那大胡子师傅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呢？怎么了呢？这是，嗯，而且说的最多的都是，哎呀，徒弟啊，你以后给人看病一定要细心，要专心，要小心，都是这类的话。我也没问呢，怎么自言自语说了这么多呢？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呢？因为我回想起来，那大胡子师傅只是在给病人查病的时候会跟我多说上那么几句话，其他的时候根本没话啊。所以说了那么多话，我也当时感觉一定要有事情啊。所以当时跟我说完话之后，哎呦，我每每想起都是当头一棒。说什么了？胡子师傅说，徒弟啊，别跟着我了，你回去吧，我要闭关了。啊，哎呦喂，当时我好像没听明白呀，懵了，我以为我听错了。我说师傅啊，是我做的哪儿让您生气了吗？你告诉我，我马上改，我保证能改好。 嗯， 大胡子又说，你徒弟，你一直做的都很好，但我已经带你三年了，我们这师徒缘分已经到了。这越听越糊涂啊，又接着说，我现在马上要闭关了。 嗯， 你闭关？我说你闭关，我就在这村子里等你呗，我继续采药挖药啊，我继续帮助人看病呗。 对呀， 啊，我等着你，我也不打扰你，你闭你的关呗，等你闭完关出来，咱俩还一起挖药采药治病救人呢。 嗯， 这个时候我就，哎呀，直直地看着呢大胡子师傅。哎，大胡子师傅呢这个时候不紧不慢地捋着他那大长胡子说，我告诉你，真正的闭关是要闭三关的。 什么是闭三关呢？ 眼不观，耳不闻，口不言，外三宝不漏，内三宝自和。哎呦，我是听得云里雾里的，这啥意思啊？嗯，然后这胡子师傅继续说，闭关是追求一种境界，就是把身体内多年的污浊杂质驱除体外，要恢复婴儿般的状态，让身体保持一个全新的啊那种感觉。啊，当时我一听啊， 那说话不紧不慢，那个坚决呀。 嗯， 他越坚决，我越激动。所以我激动地说：“我说我不走，你闭你的关，我就在外面等着你。嗯，我要跟你学，嗯，我要学一辈子治病救人的本事，我要把你的本事都学会。嗯，因为我将来，嗯，我也要变成一个大夫，一个小大夫。你看看吧。” 嗯， 胡子师傅听我这么一说，又问我：“我问你，徒弟，你是想救一个人呢，你还是想救更多的人呢？”我说：“只要我努力，啊，我一定能帮助救助更多的人。” 嗯， 好，大胡子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继续跟着我，只能是混口饭吃，饿不死，只能学到一些初期的东西，啊，到最后，你只能成为一个江湖郎中。”啊，然后又接着说：“你要想真正把中医学透学明白，你需要在正统的医学院系统学习的，所以你必须走。” 听大胡子师傅的话，当时他的态度是很坚决的。 哎呀，所以说到这儿啊，那个坚决的啊口气啊，哎呦，我当时啊真的是憋不住了啊，我想喊出来，我想叫出来，所以啊，哎呦，那眼泪就控制不住了。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我那眼泪珠子这哗哗就往下掉啊，但我也没哭出声啊。大胡子师傅也是头一次看见我这么哭啊，所以看我这么一哭，越哭越厉害。我记得当时那语气呀，就不那样了，你就温和了一些，说：“徒弟，你是一个学医的好苗子，你一定要到医学院去学习正规的正统的中医药知识和文化。你要真的去学了啊，一旦你有机会你真的去学了，你将来必成大器。等你成大器了，那个时候你才有能力去救助更多的穷苦人、得病的人，尤其呢那吃药不见效的人。”你看，这又给我一定的鼓励。所以话说到这儿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应了。然后师父又说：“我送你三句话，那我就洗耳恭听吧。第一句，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而且要迎难而上。”这句话我听懂了，再困难你都得努力呗。胡子师傅说：“我这么多年治好多少病人呢？十个也就治好七个八个九个。也有治不好的，也有失手的，这都有啊。但是当医生不能因为一点挫折就灰心丧气，是吧？更不能呢，哎呀，我把那大病重病治好了，然后就自满骄傲。这都是心里话呀。而且每一个医生你都要记住，你每一天面对的都是新病人，你每一天面临的都是新的挑战，这是规律，你看看吧。而且呢，人体的病有很多病，它是奥秘，这个奥秘是无穷无尽的。所以你每一天呢，你得往深了悟，悟深悟透悟明白，而且要不断的总结。不断地总结经验，为新的问题打好基础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不能半途而废，要迎难而上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呢，告诉我要用心揣摩细思量。不因他人忘本源。我当时也没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，然后胡子师傅继续说：“医生啊，论病治病，不要受病人或者是钱财的困扰。病人如果能治病，就不会请大夫了。既然请了大夫，那医生要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要受其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。”你看，这教的都是经验之谈呐。而且还说呢，这病有新有旧，有轻有重，治疗重病就像那抽丝剥茧一样，治疗外感的呢就好比那驱贼当寇一样。但是 不论到哪个阶段，你都得仔细的琢磨，几次的思量。 嗯， 哎，不能因为这病人心急呀、啊，你就忘本了，或者是说呢，不能因为这哎贫穷贵贱呢，啊，你穷的不用贵药是吧？嗯，然后你富贵的呢，你乱用补药，你看看吧。到今天这些话，它也非常实实在在，具有实用性啊。 对， 是这样吧？ 嗯， 啊，所以最后又说。必须要心境泰然，你才能做到真正的一个合格的大夫、 嗯、 你看看吧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三句呢，你当医生，医者要全心全意参悟医学的道理。啥意思？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吗？没事多想想天，多悟悟地，嗯，参悟什么叫中医的天人合一啊。 哎呀，大胡子师傅当时和您说了这么多， 你看 真的是对您给予厚望，用心良苦啊、哎、 就这些话呀、嗯、一直影响到今天。 嗯， 时时没事了啊，闭上眼睛想啥呀？就想胡子师傅这些个医学医理和医道啊、 嗯、 啊，包括呢，嗯，说医生啊，你对待患者那种态度要积极。 嗯 啊，说实话啊，大胡子师傅的有些话呀， 嗯， 对我呀这一生啊的影响是极大的。而且有很多人说啊，说我推动了中医药向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、 嗯、 其实这些贡献呢啊真的不是我自己的贡献啊，更多的都源于大胡子师傅的一些个医学医理对我的庞大的影响。 嗯， 说完了这三句话之后，我是低着头啊，就在那儿琢磨。正琢磨的时候呢，胡子师傅递给我三件宝贝。 嗯， 宝贝，什么宝贝？第一个宝贝就是他平时用来记录草药和日常治疗医案的几本手札。 嗯， 手札，什么手札呀？大家要知道啊，过去的人要想写点东西记点东西不是现在呀， 写纸上 拿个笔写在纸上就行了。那时候用什么呀？不是用剪就是用薄，要不用竹板啊。哎，这个就叫扎。而大胡子师傅把这手扎怎么做的？用那草绳啊编出来的手扎，而且每一本手扎都非常厚，有半扎厚。都记啥的？记那草药的，有记录医案的啊，还有几本呢记录呢特效那偏方验方的。而且不同的手札呢都是用不同的字体抄写的。你说这本事、 嗯、 啊，还能写出不同的字体、 嗯、 哎呀，还有更重要的呢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手札里记载了药砖的一些熬制的细节的方法，并且告诉我说，你只要一有时间一定向深层次去悟熬制的细节和方法。 所以我觉得大胡子师傅送给您的这几本手札、 嗯、 真的是太珍贵了。 你看看还有呢、 嗯、 第二样宝贝是啥呀？是师傅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还有红布细致地包着一小块药砖、 嗯、 啊，而且郑重地叮嘱我说，这信你只能回家看，这红布包的小药砖只能救急用。 哦， 你看看，哎，所以我必须把它记在心里啊。那最后一样宝贝是啥呢？就是大胡子师傅啊还给了我一沓钱 啊， 说呀，这钱嗯我们要分手了，你带在身上路上用、 嗯、 啊，这都是我们采药换回来的钱。 嗯 而且我知道这都是他很久一点一滴的攒下来的钱。 哎呀，大胡子师傅对您真是太好了、 嗯、哎呀，所以啊，当我呀用双手接过他这几样宝贝的时候，我当时真的就是眼圈红了，泪水流下来了啊。但是我强忍着强忍着不能哭出声来，因为我总是有一种感觉，我和胡子师傅 总会有一天再见面的。 嗯， 啊，我的师父给完我这几样宝贝之后呢， 嗯， 就让两个道童把我送出了门外，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。可是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扑通跪了下来，冲着那个门我大喊了一声，我说胡子师傅，然后重重地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。可即便是这样，那扇门也没能再打开。这时我意识到了，我真的该回家了。 哎，想到您和大胡子师傅要分开了，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难过。但是您和大胡子师傅之间的这个情谊也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。 没错啊，哎呀，其实我这里里外外一算呢，我这一走出来有3年多的时间了。 嗯， 尽管我当时是万般的舍不得，可以说这一路上我从那赶集偶遇这奇人，然后又跟他呢收药采药，然后呢，又相识相知，再有这一路上遇到的这些艰险万难的，一路陪伴，偶尔还会想起呢，这个恩人他治好了我奶奶的病，所以再到今天，他成了我的师父。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呐。 嗯， 所以呀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大胡的师傅在我心目当中啊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既像是我的父亲对我谆谆教诲，又像是我的爷爷对我百般疼爱呀。 嗯， 其实他就是我发小的一个真正的良师，教会我不但做人，而且中医的知识，还给我了一个3件宝贝啊。所以这种感情用语言怎么来表达呢？这种感情怎么能割舍呢？所以我坚信呢，终会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相见的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虽然和大胡子分别了，让我很伤心。但是我一想能回家了，哎呦，这打心眼里也是很高兴的。 离家也3年了， 哎呦，我这心里就惦记啊，在想我那奶奶究竟什么样了，那病啊，是吧，再犯没犯病啊，我那爹，我那娘，我那弟弟妹妹都什么情况了然后心里就想着这些。所以我一回到家里，我就首先我一看，哎呦，我那爹妈都上地里干活了，弟弟妹妹也上学了。我走到大门前往院里这一看，就看见了我奶奶那个背影，正在院里喂鸡喂鸭呢。哎呀，当时那院的大门是半开着的而且我奶奶那个背是背对着我，手里拿个盆子在那里喂鸡食呢我站在门口往院里一看，看我奶奶后背呀，哎呦，这背怎么又驼得厉害了呢？这个子怎么好像又矮了一些呢？而且就连叫鸡叫鸭的声音怎么那么小呢？再看看我奶奶头，那头发怎么又白了好多呢？甚至都看不见黑发了呢？那身上穿的衣服还是那件老褂子， 只不过又添了几个补丁，那鞋子也是补丁摞补丁啊。哎呀，当时啊，我本想啊，大声地喊一声“奶奶，我回来了”，可是话到嘴边呢，我又没喊出来，为什么？已经哽咽了，眼泪就顺着脸又掉下来了。我就啊，没吱声地走到我奶奶背后，我说：“奶奶，你大孙子回来了。” 嗯。 哎呦，我奶奶慢慢悠悠地回过头来一看，当时还没听清呢，回头一看，哎呦喂，你这死孩子，一边说一边哭，一边抱着我的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跑哪儿去了啊？月月就知道给家寄钱，你一个人咋过的呀？没饿着吧？ 奶奶心疼您呢。 哎呀，哎，有些时候回想起来呀，真的，你可以说是老泪纵横。但是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奶奶特意给我炖了一只鸡，啊，放在饭桌上。我那爹呀，仍然是啥也不说，就吃自己的饭。可是我这娘，我这奶奶呢，也不吃饭，就在那儿。哎呀，抹眼泪呀！ 嗯， 再看我那弟弟妹妹呢，倒是挺高兴的，啊，为啥呢？因为我回来，都给他买了不同的礼物， 嗯， 哎，给奶奶买了一件花棉袄，给我爹买了一个烟盒，记得清清楚楚啊，然后给我娘买了一个花鞋，妹妹买红头绳，给弟弟买了几本田字格。 哎呦，每个人都有礼物， 那是一定的呀。所以呀，我那爹呀。真是我的爹呀，咋说呢，就是不愿意跟你多说话，但是就说了一句，老大呀，这回回来记住啊，你要跟村里那张木匠要学手艺去。哎呦，就这口气我敢回话吗？不敢说话。你学手艺学木匠啊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跟老哥哥老姐姐说一说，倒退三五十年，那木匠啊、瓦匠啊、铁匠炉啊，那铁匠啊，那在农村是什么角色呀？啊，那叫绝活。啊，那叫技术人啊。你看老话怎么讲啊，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呐。哎，你像我当年那剃头是吧，剃头匠，那都是技术活。 是 嘿，被人高看一眼的， 永远饿不着， 还被别人高看，自己就在村子里昂着头走，那叫铁饭碗。对吧？可是我干了几天不对呀。 怎么了？ 学不了啊。 为什么呢？ 我手指啊，我那手指干几天磨硬了。 哦， 你再干几天磨出茧子了，那老茧呢，有茧子那感觉还灵敏吗？ 您得还得给别人搭脉看病呢。 哎，他影响号脉呀，他不敏感呐，影响号脉，那你诊脉你诊不准确，你不都耽误病人吗？你耽误病情啊。所以我不学了。 那您不学了，那您父亲能愿意吗？ 哎呀，又挨骂了呗。那你一个一天天不学个正经的，天天说，天天叨，反正你说嘛，我有主意，完我也不顶嘴，啊，你答应，啊，凡是我就不去，我就不学。但是呢，地里有活该干就干，那、该烧火烧火，该做饭做饭，该缝补衣服缝补衣服，啥也不耽误。你看看吧，哎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 别磨出茧子就 行。但是那木匠活，我坚决死活不去。你看看吧。但是回到村里呢，还有一些事儿，哎呦，让村里的人真的是对我的印象啊，可之前可大不同啊。为啥呢？你看我前院的周大爷，哎呦，我记得他个子很高，比我高啊，1.81米/1.82米吧。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什么呢？脚凉、腿凉，啊，小肚子凉。然后呢，就是没劲儿。哎呦，要走路那得扶着农村的墙走，你看看吧。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一招，什么招？我说你呀，弄点那樟树枝、柳树条，哎，你各抓一大把，然后剁不剁不切成段，干啥呢？熬水去熏洗，一边熏一边洗，你放在那盆里嘛。过去那盆都啥盆啊？都铝盆啊。哪有现在的盆啊？是吧？哎， 泡了几天就说，哎，这凉腿挺轻松的，有热乎气儿了。我说你连泡几天，连熏上10天20天的，你看看。最后这周大爷告诉我，哎呦，好多喽，好多喽。哎呦，逢人就夸我，哎呦，这，哎呀，这个老李家老大呀，现在真的是小郎中啦，有出息啦，啥病都能看好。你看看吧，不管是这周大爷啊，我记得春冬头我姑家那邻居有个王大爷，嘿，他也不舒服了，那来吧，来我给诊诊脉，把把脉。哎呦，他的脉象有点特点，左关瘀色如豆啊，色是什么？色就是血脉瘀的脉象。 嗯， 哎，什么叫色呀？如刀刮竹嘛，刮竹子知道吧？用刀刮那小竹片、小竹筒一刮，涩涩的感觉是吧？哎，脉象就有这个脉象，所以当时我还，触了触，按了按他的肋下、胸部位置，啊，我就问这王大爷，我说这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平时啊，疼不疼啊？哎，这王大爷说，哎，这老李老大爷行啊， 嗯， 你咋知道的呢？ 厉害呀！ 我这疼好几年了，你看，原来怎么回事啊？这王大爷胆不好。啊，也查过，说这胆呐、有点小结石，但是呢，动刀也动不起，就一直挺着，一直拖着，啊，然后我就看着这王大爷的脸呢，哎呦，黄，啊，没血色，啊，用农民的话叫蜡黄蜡黄的， 嗯、 所以偶尔呢就一阵这不舒服，这胸下呢就憋闷疼，然后我跟王大爷说，我说咱们那个村东头不有那酸铜杆吗？你就挖一些他那个根儿，完了切成片儿，再加上那几吨皮，你给他熬水，你就喝，啊，然后我又嘱咐他，我说平时那油啊，那你就少吃点，尤其那时候农村吃啥油啊，大油， 嗯， 哎，那猪油嘛， 香啊， 哎呀，过年杀一头猪啊，那能用一年，白白的那个，是不是？你现在。嘿，你给谁都不要。 嗯， 哎呀，过去那一年能吃一顿呢。 是， 嘿，对不？能解馋呢。 嗯， 这啥呀？这，哎，让他注意一些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他就把那酸痛杆啊，那鸡腿皮就做了。哎，对，这酸痛杆什么东西啊？ 嗯， 医学名字，它是一味中药，叫虎杖。 那个鸡腿皮呢？ 哎，能化瘀的鸡腿皮更容易理解了。那杀鸡的都知道，叫鸡内金。哎，你看看， 这回您的名声应该传开了。 你记住啊，什么叫金杯银杯啊？ 嗯， 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，只要你真正给他解决了疾病的痛苦，哎呦喂，那我告诉你，那心里能记你一辈子。 从那以后，找您看病的人应该不少吧？ 哎呦，还有呢，那脚崴的、外伤的，哎呦，那找的人太多太多。你有记得有个张大娘吗？上山了，一不小心那脚就踩到那泥坑里去了，哎呦喂，那脚肿的。啊，不能动，不能打弯啊，那儿子背到我家的，啊，你没进院呢。哎呀，老大，老大，郎中，郎中，快，赶紧，你我娘上山，你不小心脚崴了，这不能动啊，咋办呢？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，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，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。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。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，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以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。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然后我就蹲下来，那他坐在我家的炕沿上，我慢慢地摸了摸，啊，轻微地活动一下，哎，还好没有骨折啊，只是一个扭伤。你猜我用什么办法？锅底灰，头发灰啊，哎，你就这两个灰加在一起，你看看，哎，给它调成末状啊，调一调，那时候也没有蜂蜜呀、 是吧？哎，就那么用水调一调。我说就这个，就贴在你那个红肿疼的地方，干了再换，干了再换。结果三四天肿消了，哎，敢下地了，也敢动了。啥是国底灰呀？那也是一味药，叫百草霜。啥是头发灰呀？那叫鳕鱼炭，也是一味药。我记得我奶奶那时候啊，我那妹妹多呀，三四个呀，那头发长了剪下来吧，不扔，干啥？纸包纸裹挂在仓房那个房顶上，不是房外面啊，仓房里面就挂在那个檩子上，木条里。哎，如果你有个外伤红肿，如果谁划破了口子，拿过来那一绺头发，然后那用那个火柴呀，叫洋火吗？哪有打火机？点燃了就形成了头发灰沫了。那头发灰沫呢？哎，往这上面一撒一抹，比消炎药还灵。 原来我们人的头发有这么多功效的。 你是一味药材， 厉害， 而且还不留疤呢。我想说，中医啊，它真的是一门实验科学。是从实践当中不断的发现总结而来的。你看看，还有呢，那眼病的。过去那眼病咋治？就是一味啊，有点这郎中技术的，一抬头在大树下，然后大树上呢就滴下来一个雨露，掉在眼睛上，眼睛就好了。你说， 听起来特别的神奇。 哎，其实中医就是这么来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为啥有这个科那科，是这个中医内科啊，是吧？中医外科，这后来不断的有文人墨客啊，把它总结归纳了而已，对吧？所以这一个方子接一个方子，一个办法接一个办法。你说我当时在村里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？ 这回应该是名人了。 乡里乡亲的，哎呦，大家伙有个大病通通脑热，一定来找你。但是你给他们做了好事，他们会怎么样对待你呢？我说过，那民风相互的帮，相互的借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有点好吃的相互的送。哎，但是我给他们治病可是有一个原则呀。 什么原则？ 从来不收一毛钱。哎，那村子什么特点呢？你这一大圈子，我告诉你，都是亲属。你一抬头全是叔叔，一抬头全是姨，全是阿姨姑姑的。你收什么钱呢？对不对？都是相互的帮嘛。所以一来二去呢，你帮助的人多了，结果呢，我收的礼就多了。 哎呦，您都收什么礼了？ 嘿呦喂，野鸭蛋。那白菜长得好的，绿的，是吧？黑绿黑绿的，就给你送了两颗。包括人家园子种的小葱，哎呀，长得好，新鲜，哎，刚刚可以吃的时候，又给你送一把葱，就是这些呀。但是呢，我那奶奶呀，哎呀，不要啊，说大孙子，你给人治病都是应该的啊。咱们家有难的时候，人家都帮咱们了，咱们收啥礼呀？但是你这些邻居叔叔阿姨不同意，哎呀，说这四眼奶奶呀，你家四眼都是郎中了，长本事了，能给人瞧病了，你收我们这点礼算什么呀？我们这是一点心意呀，你这要是不收，以后我家再有个谁头疼感冒啥的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再找你家这四眼了。 是， 你看人说的也条条在理呀。你看，我奶一听这没办法了，所以后来呢也只能收下了。你看这街坊邻居的你来我往，我跟大家说句实话，现在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， 对， 也叫礼尚往来。我跟你说吧，礼尚往来农民兄弟继承的最到位。 是， 哎， 不过李老师啊，我觉得您这三年跟大胡子师傅在一起真的是用心了，刻苦了。你看您多厉害呀，那么小就能独立的给患者看病了。 没错啊。所以呀，真的那段时间呢，包括我的那个不爱说话的老爹，有的时候对我也偶尔的点点头。哎， 这是极大的肯定啊。 对了，一看心里想，我是猜的啊，这老大出去那两三年没白混。为啥呀？因为我总是记得我老爹那句话嘛，是吧？看你能不能闯出个人样来。对不对呀？所以大家对我越是肯定啊，我的自信心呢就越足。哎， 但是毕竟呢，离家出走那么长时间了，再回家以后啊，没得到更多人的表扬，但这次不一样。哎呦，这表扬的不得了啊！所以说呀，我那段日子呢，平时下地干活，晚上我就那用那点着煤油灯，那叫还有那种灯叫保险灯，大玻璃照的那个啊，就在那被窝旁边呢，把胡子师傅给我那手扎，我是翻了无数遍呢，有事没事就翻呢。 你还谨记大胡子师傅对您的教诲呢？ 哎呀，那手札上都写的啥呀？你听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。 时光雨是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 哎呀，有的手札上写着一些个仙草神药，你比如说那仙草神药灵芝啊，还有那铁皮石斛等等，他们都是什么性、什么味、什么功效啊？还有那白头翁，又苦，性温，又无毒。这白头翁啊，干啥的？能止痛，能敛疮，这一味好药，你这就在那手札上学的呀。除了这些神奇的药，还有其他的呢？还有什么？就是胡子师傅帮忙救治过的一些病人的案例的记载。你比如说，我记得，哎呀，有一个三年没怀上孕的一个妇女，吃了师傅开的那药，哎，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小子。你看看，哎，这个事儿在过去那真的是不稀奇的啊。而且还有呢，那浑身如果长了大疮了，哎，吃了他的药，就重新的皮肤就恢复原样了，等等吧，这些很多很多。当时胡子师傅这些手札呀，真的。我天天看，天天学，就是我的精神食粮。你看看吧，就好比后来几十年，很多说呀，人听李老师的节目就是一种精神享受。 对， 哎，就是这种感觉嘛，听着就舒服。本来那边生气呢，一听到我的声音，气儿没了。但是我当时看这师傅的手札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呀，饿了不知道饿了。饭都不吃了，干啥？先看看那手札。所以那个手札就支撑着我继续在当时那环境下给人看病，而且呢继续地活在我这大胡子师傅的世界里。可是啊，哎呀，很多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。哎呀，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。我想说啊，这人一迷茫啊，有些时候你的心里啊他就没底了。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把枕头底下师傅还给我一封信呢。 对呀， 他会告诉我回家看呢，我回家还没看呢，这信上都写的啥呀？结果我一打开，我看旁边有没有人，没人。我再打开，我再仔细看，结果还真那天我点着灯就没人。我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句话一直让我记忆今天啊，而且时常想起。哎呦，有内涵呐，有深度啊。说的什么呀？ 对，说的什么呀？ 哎呦，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啊，草药既知得欲如此，树不久远，倒流千年，心怀善念，正气人间。哎呀，他不但呐教给我挖药采药啊，这些话教给我什么意思？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呐。最后一句话，心怀善念，正气人间，一定要有善的一面， 对， 你才能治病救人，正气人间。就这几句话，我到现在仍然在悟。所以就这句话一直在鼓励着我，鼓舞着我，在今后的日子里也是，尤其一迷茫了，不知道方向在哪儿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读几遍，你就有方向了。所以在这里我想郑重地说一句，如果收音机前有同行，有我们的学医同行们，有事没事把这句话你记下来，你读一读，你就知道你怎么去做了。你行医人的方向和原则 都在这其中啊。哎，所以我的力量从哪儿来啊？我的勇气从哪儿来？正气人间当中来呗。哎哎，所以呀、啊、哎，我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嗯、哎、然后一天一天的治病，治一些小病，哎嗯，头疼脑热的病，但是仍然是备受夸奖啊，看病厉害，你呀看病挺厉害，你什么方法都有。但是我时常想起啊，大胡子和我分别时候说的那几句话啊，而且我经常翻大胡子送我的手札，嗯、啊、我偶尔在琢磨琢磨手札上写的那药钻的一些熬制方法、 嗯、 我越琢磨我那胡子师傅跟我说的对呀，啊，医术啊还医道啊远远不够啊，我越琢磨越不够，怎么办？大胡子说过呀，要去正规的医学院去系统的学习，你看看吧、 嗯、 而且告诉我一定要经过中医学院系统的学习呀、啊、你看看，这就是老年人，很多老年人常说的话呀，是吧？要听老人话，老人的每一句话里都有内涵。 嗯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 对喽，嗯，虽然我现在呀，嗯，能看，嗯，这个村里的一些简单的病啊，但是毕竟不是真正的，嗯，系统学习中医的大夫啊， 嗯、 你万一，哎呦，遇到一些个大病，嗯，重病，你有把握吗？ 嗯， 你没有底啦。你只是一些小骨伤啊，是吧？小脚凉没劲儿啊，你治一治，大病重病你没办法。所以当时我那心里就一个想法、 嗯、 我一定要上啊，一旦有机会我一定要上，但是就是不敢跟我那老爹说呀。 嗯， 哎哎呀，所以一边就干活，一边下农，哎，一边的喂鸡喂鸭，就这样过。但是呢，嗯，真的能得到啊，我那亲朋好友啊，邻居叔叔大爷的一些个嗯表扬表彰、 嗯、 啊，所以我总想我奶奶教我那句话嘛，哎，你说好话办好事总能得到回报， 嗯， 哎，礼尚往来嘛，哎，好人总有好报嘛，就是这样做事的嘛，都知道好心有好报啊。啊，我当年呢、啊、我为了回报啊那土郎中啊给我奶奶治病， 嗯， 我为了啊应我奶奶那句话啊，说好话办好事，我给那叔叔大爷挑水，给那啊小伙伴们剃头啊，然后又给那小傻子的一双新鞋， 嗯， 这不都是农村的礼尚往来吗？ 对。 那后来呢跟大胡子采药挖药治病救人啊，然后回到村里又帮大家看病治病，这一路走来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这就是好人总会有好报的。你看我就得到了啊，村里啊那些个啊叔叔阿姨的回报啊。什么回报？哎呦，这些叔叔阿姨啊真的为我做了一件事儿。 嗯，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改写了我的人生。 嗯， 具体什么事儿呢？那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详细地跟大家好好地说一说。 嗯， 所以以上说这些呀啊又是我人生的一次经历，这正是若欲明者为师乃三生之幸，若欲圣者为师乃万世之缘。 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。